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

高少卿演奏的根据中国民歌改编的二胡曲，曲目有《绣荷包》《一根扁担容易弯》《小荷塘水》《青春舞曲》《牧歌》《感生灵》《兰花花》《三十里铺》《摇篮曲》《编花篮》《小白菜》，下面就请您连续欣赏。 Thank you.

Thank you. 今天的华夏神韵为您带来的是古琴名曲和根据民歌改编的二胡曲。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限频道下面的精彩节目。